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心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厂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结合着春季养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和大家继续讲述。好，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近呢和大家谈到了肝与筋之间的关系。 没错。 筋与骨关节疾病之间的关系。 啊，通过这个说这个筋啊，我们谈了临床上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啊，腿肚子抽筋啊，什么弹簧指啊，是吧，还谈到什么呢，谈到中风啊，谈到中风发病的原因，以及呢啊，中风之后出现痉挛型的腿也好胳膊也好这个症状表现啊，这是我们啊讲到肝和筋的关系。筋在临床上一些常见病它的临床表现，而且呢还把一些方法啊教给大家了啊。随着这个春季阳气上升，我们要什么呢，生发散，走出室外到大自然当中啊，特别谈到了运动的方法，全身的关节在春季都应该活动起来啊，我们应该全身各个关节都要动，结合这动，结合着关节，结合这筋，啊，我们和大家呢啊讲了一些相关的一个内容啊。谈起这个动，我们刚说了，全关节啊，全身的关节都要动，生命在于运动啊。而且呢，我们过去讲过一句话，大家把这句话应该写上，非常的重要，叫心要静， 身要动。 心不静神不安，气不顺血不和， 阴阳失调，免疫力下降，百病重生。 这个动就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啊。另外呢，经常动我们这关节就灵活啊，经常不动哎，它就会生锈了，它就僵硬了，肩周炎。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做百会穴呀？ 第一呢是增强记忆力，第二呢是预防肩周炎的发生。 对呀，啊，你天天你这胳膊往上扬，你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是吧，这胳膊呢很少做上扬的动作。所以啊，咱们告诉大家的这些方法啊，它所产生的这个作用有几方面的针对性啊，针对上了年纪记忆力减退。 不光是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不是的呀。 对，就拿按摩头部的百会穴来说，你去做这个按摩，首先是记忆力减退，然后呢对头晕头昏头迷糊脑供血不足，这些都有一定的效果。 还有啊，对胃下垂肾下垂脱肛 散气， 散气， 凡是内脏下垂的也可以按摩百会穴，也能起到 升 提清气的作用。 没错，那预防什么呢，肩周炎嘛啊。过去啊，我们和姚老师曾经讲过啊，讲过中国的这个清代皇帝啊，乾隆 时常四步。 哎，时常四步啊，就是时常呢就是经常齿啊要经常扣啊，这个嘴里的精液啊常咽的， 经常咽， 眼睛呢 眼 常 转，齿常扣， 就上下牙磕牙嘛，固齿嘛。 还有呢，傅长玄， 是的， 焦长喜等等这些，最后呢，在中国历史皇帝有360多个皇帝吧，平均的寿命呢是25岁，乾隆这个皇帝呢活的岁数最大，为什么呢？就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根据现代人临床常见的一些症状和疾病，我们也搞了几个洞，这个呢咱们要结合着这个时长，再结合我们今天临床的常见的一些病症，咱们综合起来。第一个，头长抬， 这个动作好，有利于颈椎的调节， 就叫反方向运动法。那这样呢，避免和减少了颈椎病的发生。长时间低头，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第二个长，臂长举，胳膊长抬。 这是针对这个肩周炎设计的。 是的，要经常抬胳膊。你在公园在走步的时候，高抬腿，大迈步，手臂摇摆的时候要有高度， 故意的让它摆高一点。 摆高一点，是吧？这个呢，对于预防颈椎病也好，预防肩周炎也好，都有好处啊。这第二个，臂长举，还有呢，胸长阔，胸啊长展，经常展胸。 这个是针对提高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来设计的这个动作。 我们这个胸啊，两个乳房中间啊有胸腺，凡是带腺体的多数是什么？跟免疫力 有关系。 有关系。你经常活动这个，不就刺激了这个胸腺吗？二一个，我们胸的内部有什么？有心，有肺。 和肺。 你经常去扩也好，展也好，对心肺特别有好处。那么第三个还有什么好处？就针对人老的一些老相。什么老相啊？腰弯了， 背驼了。 背驼了。 针对这个老年人的含胸驼背， 对， 有预防的作用。 是的。这是第三个啊，胸呢要长展。因为呼吸系统的毛病多，患心脏不好的人多。 对。 所以这块呢我们又特意提出来多做加强。还有一个呢，气长出。这个长是长短的长。这个长一个是就是经常的长，还有一个呢出气，气息长。 就是做那个长呼吸的动作。 对对对。气儿要喘的要长。实际上呢这里边告诉你腹式呼吸。还有这个呢，腰要长弯。 这个针对就是腰椎病来设计的这个动作。 没错。你看我们现在很少做弯腰的动作了。所以为什么出现腰疼？经常坐着这个相当不好。我们也是。 经常坐着，因为影响了腰胯的血液循环。 没错。 容易呢患上腰椎病。 我们经常要这个腰要活动，减少和避免了腰椎病。老年朋友这里边还多提一句，但是我们老年人呢，一看电视，有的人一天到晚这个电视在那一坐，这个呢对你的身体特别不好，对眼睛也不好，对腰是吧，腰胯这个血液循环也不好所以呢经常做做弯腰这个动作减少这个腰椎的一些疾病。这是说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再说说这个腿长翘腿长翘。坐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应该趴在床上，把小腿一翘磕在这个脚。根据你自己的临床的一些疾病你选择性的磕打。 腿长翘就是为了预防下肢疾病设计的。 对啊，你经常去翘一翘，趴在床上小腿一翘，然后促使它静脉血回流。 啊，还有一个， 应该说到第七个了。 腹长收啊，腹就是你的肚子，使劲收腹，慢慢松，使劲收腹，慢慢松。通过收腹，增强了肠蠕动啊。我们这肚子很少运动，哎，吃完饭别做啊。 对，刚吃饱饭不要。 哎。 这个动作还对这个上火下寒的体质特别好， 大家去悟去啊，这个好处多多，嗯，好处多多，嗯， 还对这个爱着急、爱生气、爱发火的人，要经常做这个腹长收。 对了，我们说了七条了啊，这七条就是头长抬，对对笔记啊，有做笔记的了啊，头长抬，臂。啊，长举，胸长展，啊，气长出，啊，腰长弯，腿长翘，腹长收，七条啊，大家记住了吗？啊，七条， 记住了。 这后边两条呢，是吧？也有一定的这个针对性，那就是血压。要常测啊，我们国家呀、啊、这有血压不正常高血压的达到多少，达到上亿。 对，2亿的人患有高血压。 你看看是吧，很多人呢都中风脑出血了是吧，都不知道啊这个自己是高血压。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对。 是吧，所以我们建议啊30岁。那30岁我们就应该经常测着点。 是的。 啊，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这30岁还不行，还得提前，啊，还得要提前。 对。 啊，有家族史的，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孩子10来岁，好家伙，血压就挺高了。啊，这个呢，防止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这血压太高容易得什么？脑出血。是吧，长期的高血压会什么呢？ 会造成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会造成什么？是吧，高血压的性的心脏病叫高心病。 高心病。 所以呢我们怎么就知道呢？你经常测测很省事儿，是吧，很省事儿。特别是家里啊，这个家里有高血压患者，最好你要买一个呢，要购置一个血压计啊，血压表。要经常测，有高血压的没有高血压的都要经常测的。为什么呢？啊，说现在的病也怪啊，大家发现了吗？有的人高血压有症状啊，给你信号，哎呀头晕了是吧，他有信号，头胀疼啊是吧，这有的。有的人高血压有症状吗？ 一点症状都没有。 没有。是吧，有些人的高血压怎么发现的？体检。 对。做检查 的时候发现。哎，一体检一看，嚯，你这血压怎么那么高啊，是吧，是你难受吗？没有啊。是吧，你平时测过吗？没有啊。你看看。是吧，等有一天突然发病了，然后脑出血，你说多惋惜啊。要平时我们知道血压高的话，我们去控制，能造成的悲剧吗？ 不会的。 所以我这一条为什么写血压长测啊，就是根据一些临床沉痛的教训。 对。 有的是以生命的代价啊换取了这句话，血压要长测啊。嗯。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10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场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还有一句话，体倡检查体啊，这非常的时尚。 对， 这对于预防疾病至关重要。 很多人就是两年一查体，或者是一年一查体。 现在有的呢需要半年一查体，根据自己情况吧，是吧？你这个身体比较好，是吧？我们可以一年啊，也可以两年。年轻又身体好，没有什么毛病，是吧？可以两年，是吧？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感觉到有不适的，应该呢，基本上比较一年一测。 我曾经呢听过一个医护人员就提起过。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一年要做一次查体。 对，所以这样呢，啊，我们不要光说预防为主，是句口号，我们得把这句口号变成了一些现实， 对， 变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内容，啊，这些内容呢，必须有可操作性。 对， 我们预防怎么去预防，给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就预防是其中的一项。干什么呢？经常查体。 是的。 这样才能呢早发现。那有的人不知道，但是一通过查体查出来了，人家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进行治疗。是吧？你小动不搏啊，大动吃苦啊。是吧？问题刚一开始我们就及时的解决。解决起来简单不简单？ 简单。 效果也好啊。 是的。 是吧？你等严重了你看看，你再解决。困难性就增大了啊，解决的时间是吧，效果也不好，时间也长了是吧，钱还多花了，人还多受罪了，是不是？ 对，这个常查体的这一项我觉得应该去做一做， 是吧？ 因为很多人的像糖尿病、痛风还有脂肪肝、高血脂症就是通过查体发现的。 对了啊，就是我们刚说的那句话，有的时候呢就没有症状，是吧？你看糖尿病，过去我们说糖尿病，哎，一说糖尿病三多一少，你看现在有些糖尿病有症状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有的人得这个糖尿病根本就不知道，没有任何症状，也不瘦，吃的也不多，喝的也不多。 如果等你发现了，是吧？现在有经验的医生啊，往往大家是什么时候去看见的？出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 对。 以后开始去看病去了， 那个就完了。 这时候的医生告诉你，是吧？你的糖尿病最少都两三年了。 对。 啊，因为什么呢？你没查过体啊，是吧？你没查过体，这两三年了出现并发症了。啊，如果我们及时调，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姚老师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山西的时候，是吧？也有一个30年的糖尿病。啊，姓连，这个连先生，人家就没有并发症， 对，就说明人家保养的好，调理的好， 是不是？人大家一说起糖尿病，都熟悉了。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是不是？ 是的， 并发症，那是你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等有了并发症发现了，你这可怕，你这太可怕了， 那一下迈过了两个台阶。 对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点跟大家再一次强调，是吧？你看我们一共是9条，是吧？7条是我们应该针对一些临床症状，是吧？那后2条，血压啊要常测，体是吧要常查，啊，这些呢都是经验啊教训啊，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教训， 对 啊，教训换来的。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查体测血压非常非常重要，是吧？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对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是吧？不等他有并发症了，你就去控制他了， 对， 你控制他能出现并发症吗？是吧？你有了并发症就怎么了？开始受罪了， 是的， 受罪， 大大降低了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对了，是吧？怎么着，眼睛模糊了吧，视力减退了吧，现在有很多人的这个失明，什么原因造成的？ 糖尿病。 糖尿病造成，看不见了，原先五彩斑斓的世界 是吧？最后呢，一团漆黑，是吧？你说别扭不别扭？是吧？非常的别扭啊！啊，你看有的人，是吧？怎么样？并发症出现了，是吧？从脚出现了，是吧？脚怎么样？啊，一开始麻，是吧？后来木，木完了黑， 再后来烂了， 烂了，烂怎么办呢？截肢，是吧？ 多么可怕呀！ 太可怕了，啊！世界上糖尿病多少秒钟啊？这一条腿就没了，是不是？没30秒钟就一条腿，是吧？你看我们说话这功夫，不知道谁的腿，哪位糖尿病患者没了？怎么的？那你再不把这腿嘎下去，就威胁你生命了，怎么办？是吧？丢卒保车呗，是吧？丢车保帅呗，可不就这样吗？就是这样，所以这些情况都是一个教训，所以给我们提示了。啊，实际上你说啊，咱们这个汽车买个汽车，啊，每年是不是都需要给汽车体检呀？ 对，汽车每年都要年检一次。 我们人也是一部机器啊。 那我们也要检一次。 所以有些人我没病，我干嘛找病去了？ 不是的，这个概念。 啊，有 早预防嘛。 对。 要把这个预防落实到实处，你必须得有行动啊。 他就没有认识到这个体检的重要意义，是吧？体检的作用，这是很多人的教训换来的，是吧？那今天呢，我们把呀，这个结合着，是吧？这个乾隆啊，皇帝活了80多岁，是吧？嗯，活80多岁。所以呢，我们结合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幸福长寿，啊，现在活到九十来岁都很平常了。 是的，90岁已经不是梦了。 不是梦， 我们梦想都想活到120岁。 对了，是吧？120那是梦想嘛，咱中国人要有梦想，最起码咱这梦想。 但是有实现的。 是吧？你活个80、90岁，这个梦想能不能成真呢？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成真的，是不是？而且是健健康康的活的。 对。 是吧？你别受罪的活着，是吧？那就不好了，是吧？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实现，啊，你怎么就能实现？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啊，这套呢自然的方法不仅仅啊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你看我们吐出是不是预防？ 对， 还可以对一些疾病临床的一些症状啊有辅助的，有康复的这个作用。 是的， 啊，还有什么作用？延年益寿。 对， 你说这一举几得呀？大家说说。 一举多得。 一举多得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啊，你看人家，就说这个清朝的皇帝，他为什么活那么大岁数？就是人家有一套 自己的养生保健的体系。 这话就说到家了。 所以说，我们现代人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套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的体系。 说的太好了，是吧？我们应该比前人呢，应该更聪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吧？所以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强调，我们要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一套养生保健的体系，是这么说的吧？ 是的。 好，咱们用这句话啊，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留给大家更多的遐想。好不好？ 好。 同时也复习复习，是吧？我们这9个肠，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